吃酒，喝周亲之后，他今儿一杯，明儿一盏，就吃起酒来了。 他吃酒不吃酒，但把皇儿你怎么样啊？ 母后。 备下厚礼一份，你可曾见着？ 是啊，你可曾见着？ 没瞧见 啊？你到哪里去了？ 是啊，你往哪里去了？ 而我呀，在宫中 白首还在宫中玩耍，难为你还是宫中之女，特意的不像话了。 你呀，失了礼了。 司徒 万岁， 我们不要理他，背身而坐。 是，背身坐过。 叫爸爸叫同志得了您。 母后，

小时大姑姑的，我今不讲怪罪，皇恩上交他等大故意。忽然想起一条计，管教这场风波戏，皇儿讲的有道理，他不该把皇儿看儿戏。好啊，好！高力士预估三年金殿去，到今天我杀了乖， 万岁！ 我剐了乖，定与我那皇儿大报冤屈。 你瞒过错，他把那个身份记，瞒说是。 纵然有罪也敢不必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你舍弃，你进不罢别离看，你应当念咱的老启蒙，为咱们江山东荡西沙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 小过爱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走上前来大龙椅，口尊声父王听仔细，您打他骂他都可以， 叫皇儿随母后。 杀过安氏家义，他母女宫中着了急，那是白家金爹地。 选那汾阳王不 义。万岁有旨，汾阳王进殿呐。 领旨。将奴才绑上金殿，被拜寿而不该打了金枝，上天去而要叩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倘若唐王闻而不义， 而我将书传诺，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不好救你。 而我不会饮酒啊，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忘了跑忙上金殿。 绑的是小怪，假作不知问仔细问皇兄，殿下绑的是谁家的子弟，一本奏与公安之 万岁，臣绑的不忠不孝小怪，不该打了金枝臣替我主传旨意，将奴才推出午门斩首级。 妈说是你把皇儿斩，斩坏了英才我不依，内是吩咐武士退去，皇儿平身走上前搀起了王的门去，你夫妻争吵不忘不关，你不该把故地江山听，论国法就该将儿斩。哎呦呦，我说了一声舍不得，高力士你带皇儿后宫去，你与他更换朝衣，官升三级，是常有的，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年迈人休管他们少小的夫妻。慢说你把皇儿斩，绑坏了驸马爷，枉我不依。啊，皇兄 万岁， 不知今日我那皇嫂可好？ 多蒙万岁挂念，啊万岁身体可好啊？ 寡人倒也康健。啊，皇兄 万岁， 你那七郎八婿为了孤王江山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待到天下升平，魏王定要厚厚封赠他们。 多谢万岁。 乃是 奴才在 宣驸马官带上殿。 领旨，万岁有旨，驸马官带觐见呐。领旨。 下跪。 前来听父王凤儿的关系，姑父你今左右在朝内赤胆忠心好话你免死金牌赐予你，满朝的文和武不敢把你欺，慢说满朝的文和武，你父王犯了罪， 儿我也要管。 哎呀呀，你可管不了。皇兄五十下殿去，从今后你我君臣并驾齐驱。 你万岁 呀，殿知道。 好多有道的唐天子，不长无才，断身三气，一来是老夫功劳大，二来老夫败了虚，十八一里忙向金殿，他这样疼儿儿，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 穿的什么样啊？ 咱那皇儿的气呀越发的大了啊。万岁，你劝的驸马怎么样了？ 哎呀呀，驸马爷的气还大得很呐、 哎呦，这边如何是好啊？ 子彤，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诗歌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诗上歌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彤，拉着皇 上。哎，我们车主了，车主了， 哎， 我们这下下百了，下百了，下百了。 你上殿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今天讲话。 你今天讲话。 嘿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业马声唐君贵， 大夫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剐了我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疼梅絮， 疼梅絮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今之是有罪的， 犯罪就该杀了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奏也是你的风，你不去拜寿就是少规矩。 盘古至今一万里，君为常来是不敌。 论国法你是金枝玉律，论家法你是我的妻。问父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今天是因为你。 打的对来打的对， 说君子丈夫应该管教妻。 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谢驸马。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 本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福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去君臣大礼， 谢福啊！ 这宫门上的红灯免去了就免去了，这君臣大礼可免不得。 怎么免不得？ 那是孩儿的威风，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 哎呀，他还要威风， 大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越发的该免。 大福啊， 免不得，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福啊， 免去了金蝉大礼，他都不怕我。 夫妻们相敬如宾，说什么怕的？ 倘若咱儿再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踢，孤王不怪你。 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毒劈。 怎么打来打去，打到我们山东后院来了？ 小鬼，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庭。 你的父母 王见你的聪明，他的心欢喜，才将公主许你为妻，我的女只有儿生在皇宫里，随我左右不分离，把她娇惯成性不知理。我跟你的父王要是说中了他，他也不依，我养的女儿不给我争取，驸马担待这一回。常言道，当年的教训子背地里无人啊，在娇妻夫妻之际呀，平日里有事商量要慢慢的提，要是你娶她，她也娶你，你们谁也不肯的把头低，要是你敬她，她敬你，你们知疼着热才是一对好夫妻，我们当爹娘的看着也欢喜，也省得跟着你们着急。我说的这些话完全为的都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美过百世。听得仔细，你的父王见了子义他慌忙站起，你的奴才竟敢把他欺，比方说你的父王守旦日，驸马他不来拜寿，你依不依？你想想人家，再看看你自己，这件过错是谁的？你撒娇使性不知理，进到宫来你把那个是非急，你一仗你是一个地方的女，嫁到民间你是那民间的妻，你竟敢把你的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母后的言语是你要去听进，从今后你们二人妥妥契机，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你们夫妻和美才是对好夫妻。 阿司徒 万岁， 让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二人仗剑是个和美丽，此事就过去了。 万岁请求。 请上请上。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丽， 此事就过去了。 哎，我不去。 我也不去。 啊，自从拉住。 啊，我们扯主粮。 过来过来过来。 扯主粮，我们就向下摆粮，下摆粮，下摆粮， 有力量，有力量。阿司徒 万岁， 像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想当初你我二人我回别了，回别了， 与他世上一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啊，公主，本宫与你配礼了。哼！本宫与